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嗨，大家好，我是西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涵。 欢迎来听我们这一期的海外高校情报站。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 嗯。 2017年美国留学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章，都有哪些条款和条例做了更新？那今天我们将跟大家一一的来揭晓。 嗯。 那今天我们的金手指权威访谈板块呢，请到一位刚刚从美国归国回来不久的留学毕业生，他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他在美国留学的那些趣闻趣事。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几条资讯吧。好吧，首先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签证的全新的规定哈。在美国留学应该办签证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嘛。然后呢，在2017年，我们知道在美国留学签证又出台了一些全新的政策。 嗯。 根据特朗普政府签署的全新规定，美国领事馆有权要求全世界各国美国签证申请人填写一份全新的调查问卷。那这个调查问卷就厉害了，当中就包括你最近5年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过去15年的生平资料。哇，听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 就感觉要把整个人的这个底儿 对，我们来 查翻 看一下它的细节哈。从5月25号开始，无论你是学生、游客、访问学者，还是即将定居美国的移民啊，如果你要到美国领事馆面签，都可能将会收到这份问卷。那这份问卷当中包括了签证申请人要提供过去所有的护照号码、5年内使用的微信、微博、QQ、Facebook 等等这些账号的这个地址、 账号， 对，它不需要密码哈、这个然后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以及15年内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你的这个居住地址啊、就业以及旅行的历史，现有和过去的一些配偶、情侣、什么兄弟姐妹什么什么都得有啊！ 真的感觉要把自己历史曝光， 对对对，是没错。可能这个移民局要比你 更了解你自己， 对。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官员如果决定某一些信息会对确认身份呢、或者进行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有效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权利要求一些额外的信息的。 嗯， 这些额外的信息包括什么呢？像是针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应对措施啊、它主要是为了保障美国国家的安全嘛。 嗯， 所以说这个审查会包括向申请人询问有关其背景的详细资料。如果一个人曾经去恐怖主义的驻扎地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交账号将会被强制的审查。 嗯，好，所以说这个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就得注意一下啊。 没错。 嗯， 那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收到这样一份问卷，只是因为那些被这个领事官员认为需要收集更多资料的申请人才会需要额外的审查。好的，那美国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啊，每年大概有65000人到130000人会收到这样一份问卷，大概占全部申请人数的1%。 啊，从这个比例上来看其实是不高的。 不高啊。 但是这个基数数字上来看确实还挺多的。 没错、那今后估计面签的通过率呢会在85%左右。其实通过率看这样看的话还蛮高的。 嗯，对，但是我之前就被拒过嘛，对。 很不幸。 是，我也没有去过任何什么相关的一些国家， 那是不是 可能是跟这个 面相的问题， 太帅是吧？就是 好吧 OK、那总而言之啊，以后大家在用社交网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当的言论尽量的不要发，申请签证啊或者进出海关之前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微信、微博、 QQ 还有短信仔细的检查一遍。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因为这个社交软件惹的祸啊、前些天在网上闹得挺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取消了十名新生录取资格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学校方就是公布消息声说，至少有十名已经获得了今年秋季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已经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社交网络这个网络聊天小组当中发布了一些涉及到种族歧视、儿童虐待等极端的言论以及图像。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已经 这个感觉就严重了。 对，就已经就是很久久闻这个美国对种族歧视啊相关的东西就比较敏感，对吧？所以虽然他们也言论自由，但是你不该讲的还是不能讲。所以说如果说你以前有在社交网络上面有过开玩笑啊什么调侃什么事情，你觉得不太合适赶紧就删掉哈，或者是不要再发这样的东西， 尽量就不要发。 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的留学生同学们。 对，另外关于美国留学的申请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今天就跟大家一一的来梳理一下哈。 好， 首先就是这个学术不诚实，比如说像是抄袭呀、考试作弊或者协同作弊、代考、成绩造假、删改成绩等等的，这些都是会被视为是这个学术不诚实。 确实有点严重哈，这个你作弊啊，然后什么成绩造假等等的，这个如果你发现了可能对你的签证都会受到影响。 没错，因为这个美国大学虽然说是宽进严出嘛、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自由散漫，但是学术要求还是 对人家还是很严格 的， 很严格很严格。对， 尤其是在诚信方面是关乎你人品的问题。 对，而且我之前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很多人去了国外留学，哎，人家的这个氛围很好，就是可能也没有我们学习那么辛苦。结果后来问了一下留学生朋友，他们说我几乎没有私人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就是学术的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的话，所以说这个你要考虑明白了啊。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就劝你还是 游学吧，不要留学了。 对。好，我们再看这个另外一条，就是关于你的学术表现。那我刚讲了这一点啊，这个学术表现主要体现在这个 GPA 的这个方面。每所学校对这个 GPA 的要求会不一样啊、但是基本的情况就是本科生最低的要求是在 2.0， 研究生是 3.0。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GPA 啊、哦？对、它这个其实跟其实国内也有，但是它跟平均分是不一样的。平均分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科目总分数相加，然后除以我们的这个课程数，对吧？然后就得出一个平均的数字。但是 GPA 它可能计算的更加复杂，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课程数目、课程得分以及课程的学分等等。所以说相对可能更科学的能够体现出你的学习状况吧。 没错，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需要一个成绩的衡量哈。 对， 在咱们国内叫做平均分，其实也相当于他们国外的这个所谓的 GPA， 叫什么平均绩点。 绩点，对，绩点应该这个是一样的。对， 计算方法虽然不太一样，其实衡量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该学习就学习吧。 对。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不可以做的第三点，就是你行为失当的问题，包括哪些呢？像是这个课堂表现差、打架、人身威胁等等等等。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学校的问题了，你要是打架可能警察也会找你，对吧？ 没错，警察叔叔敲你家门。 对，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出勤的问题。出勤我觉得可能这一点中国学生可能相对而言会好一些，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会有点危险，就是假如说你前天晚上跟他喝酒，因为美国你知道他们的这个 party 氛围比较浓嘛，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学生的聚会啊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听说老外他们因为经常喝酒什么的，所以哪怕他们前天晚上喝得很晚，第二天还是照样可以上课。 也没有吧，也得对于酒量好的来说应该可以做到，对那些酒量 就如果不行的，对， 我觉得第二天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你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哈、不要喝大了第二天然后就起不来上课。然后 对，而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您说 你当年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 喝多过， 不是让其他人帮你来代点名？ 代点名？哦，我没有这种事情，我接受不了。我经常会是那种别人要求我帮他代点的，你知道吧？ 看来你还是个好学生。 对，然后我都言辞拒绝了。 三好学生。 对，我还督促我的同学认真学习，你知道吗？都好。 听上去有点假，有没有？ 还好还好。 嗯，好， 这是以上的四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是这个学术不诚实、学术表现差、行为失当，最后一个就是出勤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切记了。好的，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留学签证的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哈、希望能够对这个未来的申请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所帮助。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留学问题呢，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982青春联盟高校情报站之金手指的板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简称 TCU， 创立于1873年，是位于牛仔之城沃斯堡市的一所私立大学，在2015年公布的全美大学排名中位列第76位，是一所集商科、传播、教育、工程、艺术、音乐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本所大学与研究所的就读学生人数控制在8500名学生左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个人化的课程和服务。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呢，当年以全额奖学金的殊荣进驻此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关于他的留美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外情报站，我是 Simon 啊。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金手指海外留学生权威访谈的时间了。 没错，大家好，我是一涵。那今天来到我们金手指的这个会客厅的嘉宾呢，是毕业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一位高材生啊，孙凯毅 KK， 欢迎凯毅来给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嗯，哎，我想问一下西蒙，哎， 来来， 你那个上学的时候有拿过这个奖学金的经历吗？ 哎呦，还真的是有点惭愧啊。 三好学生，来，三好学生讲一下。 没有，就曾经有过什么，就是什么优秀学生什么之类的。三好学生我还真没拿过。 我问的是全奖学金。 奖学金我就是普通奖学金有拿过。对，就是只要你成绩中上的，应该大学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吧。 几百块。 对对对，就很少。 嗯哼。 对。 那你知道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会客厅的嘉宾了不得 啊？怎么了？ 他是以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哟。 哇，全额奖学金，哎，不是，这个我们要好好问一下哈。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KK 哈，全额奖学金你是怎么申请的？ 其实美国大学申请这个奖学金，其实它的步骤是一样的 啊， 就是你要提供你的本科的学校的成绩，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的语言的成绩，还有一个是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你学的是商科，就要考 GMAT， 如果是非商科，就是 GRE， 那可能法律还有单奔的一个考试。 那你觉得你这些项目当中，你觉得你个人最强的是哪些方面？ 其实都挺不强的，因为我觉得我 来差不多得了， 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我其实之前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真的一直是学渣。我之前其实有跟很多的朋友来聊过，就是我其实高中跟初中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但是我都是这个好学校当中的中下等学生。对，这个去美国留学的这个奖学金是我人生的第一笔奖学金。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性格，我是狮子座的，我觉得真正当我自己有了这种人格，或者说有我给自己懂得定目标了，知道我的人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之后啊，我会朝着那个目标一直去努力。所以在申美国申请美国学校之前我就跟很多的中国的学生一样啊，上学也爱玩，所以我觉得学习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当我真正的决定说 OK， 那接下来我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要留学 啊， 真正我需要准备起来的时候， 那年 KK 才10岁。 不要打断人讲话嘛，好，今 天也才18。 对 对，当我真正的那个时候设定这样一个目标之后，我觉得很多可能了解狮子座的人应该都清楚啊，就是我不服输，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所以这到现在，我即使现在参加工作了，我每次做工作，可能大到我的职业规划，可能像小到做了某一个项目或者做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都是只要我想做，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这就是狮子座的这个特征哈、那我们扯远了，其实还是想、想问的是 KK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本科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其实本科毕业，因为我知道你本科学的是这个 广告， 对，广告学、其实广告这个行业来说算是朝阳产业吧， 它在传统行业里边还算 OK 的， 对吧？其实这个行业来说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本科毕业之后选择出国留学呢？ 其实我跟很多学生，就是高考的学生是一样的。我其实在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并没有做很多的功课，就是当时可能我的目标就是说 OK， 我想去一个重点大学， 看上去不错。 其实在我本科其实在一个北京的一个这个理工科学校，那广告学其实是偏文科 啊， 觉得那就看着跟其他专业相比那个可能还有点意思，我就学了。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对这个行业也是在慢慢的了解。那其实我性格本身是一个比较外放、对，其实在大学之中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主持，所以在大学当中我参加了很多的主持的活动。其实到了大三我都没有想过要出国，就是到了大三下学期将近大四的时候，周围的很多朋友会出国，那我觉得其实出国其实也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个 可能性， 对，选择的方向多了一个可能性。OK， 那我就去网上搜了搜资料。那在那么多国家当中，我就问了一下朋友说哪个国家要求最高，事最多，最难考。他们说美国。我说好，那就是美国。 哇，那看来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但是真正其实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辛苦的。 那肯定，我觉得因为据我了解哈，就是说你在准备这个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且你又是全额奖学金来申请的，他那个成绩啊要求啊就格外的高，对不对？ 其实美国申请学校它是比较综合化的。其实坦白讲我的成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突出，至少不会给我拖后腿。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托福的成绩好了。 托福这样，我其实托福我比较拿得出去手的就是我的阅读，它是分听阅读写嘛。 对， 阅读满分是30分，我考了28分。 哇， 这个其实是成绩还不错的， 不错， 但是其他的几项就是中等水平。那我为什么能申到奖学金？后来我分析，包括我到了学校也跟我的教授去聊，是因为我在大学真的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的活动 啊， 社会上的活动， 实践经验丰富。 包括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有，因为我是学广告学的，然后我申请的专业是跟传播相关的，我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中央电视台相关的活动我都有参加过，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做了一个 portfolio， 就是一个画册，有很多很多在中国参加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以一个时间轴，从我出生是一个，因为我以前很胖，是一个小胖子，怎么一步一步蜕变成长成可以这个坐在话筒前，站在电视 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对，我这样一个路，然后做了一个画册。其实那个画册是给我很加分的，这是第一个给我加分项。第二个给我加分项就是我当时也是有实习我在一家公关公司实习，当时有参与到一个，当时是一个某款洗发水的一个 广告吗？ 是一个危机公关对，因为它有一个危机的一个事件，那我整个参加了这个危机公关的一个策划，我把我当时参与的那个策划翻译成英文，也连同我的资料一起发过去这两个是给我加了很大的， 对，那确实做得很用心。很多学校，国外的学校看一个学生的这个资质啊什么的，不单单是看你的分数，对， 没错， 你的社会实践很重要。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给我们听众带来很多启发吧，应该，对吧？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在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想过要出国，后来就是也是看到有别人出国，对吧？你有没有说当时有没有觉得自己会不会跟别人就是哪里会不一样，或会不会有一些担忧之类的？ 我当时其实申请学校应该要提前一年申请嘛，那可能你大三其实要把很多的考试都要考完，然后你的材料就要寄出去，但是我是大三下学期才开始准备的，所以我中间有间隔了一年 gap 一年，那段时间其实压力很大。 对 对， 应该会很大。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从大三就开始有计划要出国了是吗？ 是的，但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打算要出国的，一定要从大二就要开始准备， 因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GRE 啊， 对，你的 GRE 啊，你的托福啊， 对 啊，包括你申请了很多的材料，包括你选择学校 还有签证， 对，这些都是要提前申请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想留学美国，因为现在去美国留学还是很火，美国留学生最多的也就是中国人吧。对， 对， 就是 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大学城就是中国的大学城吗？ 对， 中国人确实蛮多的，然后印度人也很多。 是吗？ 对，这个是跟国家人口有关，他们毕竟人口多，对，你去哪儿都能看到很多中国人。对， 对。那说到这个学校的选择，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所学校呢？ 其实当时选择学校也很简单，我真的没有说做很多的策略的东西，我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当时申请了，按照梯度嘛，申请了几个梯度的学校，当时我拿到了四个还是五个学校的 offer， 但是这个学校给的我的钱是最多的。全额奖学金， 然后难怪。 对，同时呢，还给了我一份助教的工作。 哦， 对，那在这个上学期间呢，我帮助教授做一些 research 啊，帮他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给我的这个生活费基本上是可以 cover 我的房租的。 哦，平衡一下。 对，而且这个学校呢，当时他也是 US News 排名前100，大概排到六七十名左右的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就排名，然后就奖学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专业啊，其实是叫做策略传播学，其实也是偏公关跟广告，这样跟我的本科其实也是相 契合的、 特别好，就是一个完美的行程， 没错。 但是我相信之前的准备你肯定花了很多的心思，对，你那个画册的那个主意是谁给你出的？ 是我自己想的。 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我的优势一定不是我的成绩，因为我的成绩坦白讲没有说到前三前五。 对，你大三也来不及了。 其实成绩只是一部分， 成绩真的是一部分。包括其实我们当时那个专业有录了三个中国人，另外的中国人的成绩都比我高。 他们都是学霸， 对，但是他们都没有拿到奖学金的。就是因为这个画册，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啊，如果打算出国，真的在大学期间多丰富自己的社会实践。 其实国外的这个大学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你的社会实践，对不对？好的，那说到这个社会实践，那你在入学之后有没有除了就是帮助你的助教做一些工作之外，有没有在社会上其他的做一些实践呢？ 其实读书期间呢没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虽然是申到了奖学金了，但是他的奖学金的钱呢会分每个学期打给你，那你下一个学期能不能得到这笔钱呢，要基于你上一个学期的成绩。 哦， 那当时我的那个成绩就是我所有的课包括我的主修跟我的选修课不能有一门课是低于82.6分。 哦，他有一个成绩的评估， 只要我有一门课低于这个分数了，那我下半就是之后的 就没了， 对，所有的钱还是工资就全都没了。所以我那两年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基本上把99%的心思都花在学习上。对，但是其实我毕业了业之后有一年是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市，是旧金山，在那边有工作，然后又参加了非常多的 volunteer， 就是社会的实践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志愿者。 这就是应该是毕业之后的事情了吧？ 就是毕业之后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去美国去生活嘛，而且班上只有三个中国人，对不对？ 是的， 对的。而所以说你肯定更多的是跟美国人在接触，或者是不同国家的人接触嘛，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什么文化差异的东西？ 非常大。首先，美国其实是一个特别 diversity 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它各个族裔都有。但是我在的那个城市或者是那个州呢？ 哪里？ 是叫做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 德州。 德州 那扒鸡不错， 它是一个非常 American 的一个国家。就是我刚其实我回国或者包括我去旧金山跟很多人说，当地的人说我之前是在 Texas 读的书，他们都说啊 Texas，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那 骑马， 这是一个对一个骑马一个牛仔发源地，一个非常古老非常 对 非常就是闭塞保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班里边的话就三个黄皮肤的人。 那大部分都是白人吗？ 一个黑人。剩下全部都是 白人 啊，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或者说对于亚洲的了解并不像纽约呀、加州。 对， 那不会还认为我们还是长辫子吧？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因为我们在课上会做很多的 case study， 那在中国我可能我更多玩的是微博微信，那当我把这样的一个例子截图给到他们看的时候， 我很惊讶啊，中国还有这种东西是吧？ 哎，你们中国人写字不应该竖着写吗？怎么现在是横着写？ 哦， 他们的意识其实是 还是在上个世纪。 对，在上个世纪。 对，确实，我觉得你闭塞的人，你在哪儿都有。对，你在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去那些西部啊，一些非那种 主流的， 对那种城市， 东西海岸的， 对，你像纽约啊，像什么。波士顿呢可能还比较发达， 很发达。 西部的很多地方相对就没有那个什么。我经常看到，你看那个选举的时候，他们的很多言论就会很可笑。 对。 然后比如说你在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很耐心跟他们解释，还是说你会觉得 懒得跟你们解释， 还是要很耐心解释啊。就是因为其实我当时会觉得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你们这儿，那你们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中国不了解，可能还停留到很多 年前的印象。 那我觉得我是有一个义务去告诉你现在中国发展成什么样的。 对，好的，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KK 留学的一些生活经历。那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聊。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简称 TCU。创立于1873年，是位于牛仔之城沃斯堡市的一所私立大学，在2015年公布的全美大学排名中位列第76位，是一所集商科、传播、教育、工程、艺术、音乐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本所大学与研究所的就读学生人数控制在8500名学生左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个人化的课程和服务。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呢，当年以全额奖学金的殊荣进驻此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关于他的留美之旅。 这里是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西蒙， 我是易涵， 今天依然是请到我们的嘉宾 KK， 欢迎， 欢迎一下 KK。 好，各位好，我是 KK。 因为之前我们刚刚聊到你在这个美国的一些生活嘛，其实有一点生活细节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你在像加州这种地方，那它又不像纽约，又不像波士顿有地铁什么的，对吧？所以你可能就需要开车，对吧？我听说在加州那样的地方，哦 ，sorry， 德州那样的地方，你如果不开车的话，可能是生活当中会很困难，对不对？ 是，其实美国就是一个车轮子上的国家，就是你去哪儿都要开车。但是美国这个学车的经历，其实我还挺后怕的，因为其实在美国你能上路的条件非常的简单，就是。可能每个州的法律不太一样，但是以这个德州为例吧，你之前不需要上路，你只需要在网上做一些试题，做一些问卷，上一些网上的课， 科目一， 对，科目一啊，然后你就如果通过了这个公司呢会寄给你一份通过的一个单子，你拿这个单子去到驾校就可以办一个临时的上路的车证了。 哦，不需要摸车的。 你不需要摸车的。那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 得有朋友。 对，你有一个 有驾照的朋友。 有驾照，有正常驾照年龄好像是在 介绍人。 对，不是，他是要在你上路的时候，他 在 应该是对一直坐在你身边。 老司机带你。 老司机带你但是呢，以我个人的经历呢，有一次呢，我旁边没有人带我，我也是自己一个人上路，而且我那个驾照那时候还是临时驾照 完了， 我就被警察 pull over 了。但是因为我那个灯可能没开，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罚我。 那他是 他给你 警告是吗？ 就他没有，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没有发现，还是就是觉得这件事在美国很正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了。那他拦你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一个灯没有开。我还是把那个大灯给开了。我第一次被警察 pull over， 我还挺害怕的。 对，很紧张吧？ 所以说在美国考个驾照这么 easy 吗？ 对。他车轮子底下的国家能不 easy 吗？就跟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对吧？ 但是呢，你真正要考一个正常的驾照的时候，也是分人。我们班里边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他考了6次，才拿到正常的驾照。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可能是他压线了，第二次他开得太快了，第三次他开得太慢了。 就诸如此类的。 你说男生女生？ 男生哎、 啊、哦。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从这个临时驾照换到这个正式驾照，太需要练习的了。 你需要练习，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掌握啊，你自己带着你自己的车，你这个车是可以管朋友借的，也可以是你自己拿临时驾照买租的、嗯、啊。你开着这个车练好了之后，你就去驾校。然后预约考试，后面一个教官告诉你往前走，而且他都是在正常的一个公路上、嗯、往前开啊、 左拐右拐， 对，右拐 stop sign、 嗯、哦，都没有教练，没有经过教练来指导， 他们没有什么人去要找教练，就可能是家人朋友教 练，这是一个基本生活技能。基本， 你想想你， 我没有 你想想你学自行车需要人教吗？ 还是需要人带带？这就是基本生活技能。 但是呢，这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在国内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都是剐剐蹭蹭、嗯，但是在德州那个地方啊， 撞翻 都是撞翻，就是你感觉每一次在大高速公路上都是上演的那种大片。 就是他们来一次就是狠的， 来一次就是狠的， 因为地方太宽敞了。 太宽敞了， 主要是太热情， 而且他们开车都很快的、 特别快。听说的，对，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种自驾之旅体验师的，他就说第一次去美国做这个公路之旅，就经常会看到身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咣就一辆车就从你旁边呼啸而过，你知道，就是他们开车都很猛， 而且他们都是大车、 美国的车应该很便宜吧？ 但应该比国内会便宜一半。 就二手的，大概你跟我分享一下，如果学生正常你去的， 学生像我来说的话，我买了一辆就是二手的一个马自达的一个车，也是不是很新的，是几几年的车，才 管它， 马自达三个轮的吧， 才多少钱？好像才不到10,000美金吧？ 哦，那很便宜， 8000块钱， 那你这已经算很贵的了。 很贵的啦， 算很贵，很贵的。我经常看到说大概5000美金。 不，你不能买太便宜的，因为你买太便宜的车，这个修一次很贵。 哦，是吧？ 我那个 上来轮子就没有了。 这是小 tips。 对对对，就车真的不能买太便宜的，有特便宜，可能1-2千美金就可以买到的。 啊，也有，对 对 对。 但那种车你就是在美国修车很贵， 3天2夜一小修， 对， 一大修。 对，那另外，而且你这个车如果很老的话，你上保险也会更贵。就不能图太便宜，觉得我那个价格还挺适中的。 所以说你这个车是在读书期间买的吗？ 是的， 后来就走的时候 就卖掉 了。 后来走的时候就卖掉了。 哦， 其实也好，就像付个押金一样。 但是你是有差价的呀。 啊，对，当然这个差价，你毕竟用了好几年。 是的， 对。还有这个耗损费。 对，而且你如果是买新车啊，你那个。你要再卖出去，那个价格会低很多，可能会比如说砍掉50%。 哇！ 但是如果你要是买本身你买的是二手车，你再卖出去，可能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可能砍就是只能 损耗 会低一点，可能比如说 70%， 对，30%啊，或者是40%啊。 明白明白， 还挺合算的。 对，所以学生就买二手车开开，对，这个。不是说为了炫富哈，就是我有车开，这是基本生活技能。 这真的是基本生活技能。 对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 KK 之前提过说，有给这个老师做助教嘛，对，就是做助教，一般你都是辅助老师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首先呢，我会跟教授一块儿去跟本科学生一块上课，那可能除了签到之外呢，他们有一些成绩要上传到网上，我会帮忙去上传到网上一些成绩。好，因为我的那个教授是主要是教危急公关的，他们会模拟那种危急公关的新闻发布会，可能在现场我帮他们去摄像，然后剪片子啊，上传到他们学校自己的一些 YouTube 跟这种社交平台上。然后还有一些工作，就是当时我的教授在写一本书啊，叫做这个 Intern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Studies， 就是国际的这种危机公关的案例。我当时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学生，我们两个连通教授啊，以这个第一作者的身份，首先是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当时说我们中国的某一个企业的一个危机公关。那同时这篇文章也收录到了我教授那本书里边，所以就是帮教授做一些 research， 包括还有一些教授他可能有一些 PPT 需要去美化，我可能会帮他去美化， 辅助 他一些，他开一下会啊，我可能帮他做一些新闻的一些收集。 因为我们了解到就是在国内嘛，他的这个上课的时间一般都是安排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晚上的时间其实很少，那跟国外相比较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区别？ 其实我觉得是看专业，那当时我是在传播学院，那我们研究生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可能是在6点以后的课。但是我同时有 take 一些商学院的一些课程，那商学院的很多课程有的时候就会是在下午， 嗯，还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在早上。那这个课程其实是看你自己学习的一些情况，你可以自己选的。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像是在澳大利亚，像是在加拿大，它很多的这种研究生的课程，只要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完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不用去上课了。那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你指的是提前毕业。 对，提前修满学分。 对，那如果你要有能力的话是可以，但是基本上你修那个学分就已经非常充足，去占用了你的 时间了。那你得超强的能力才能提前完成学分是吧？ 确实是，而且就是我还比较特殊嘛，是因为我要每一门课不能保证有一门是低于82.6分的。所以 更吃力。 我每次选课就跟在国内选课一样，我得先去网上去看看这个老师的评分怎么样啊。因为国外是有一个那种就是第三方的一个叫做教授的一个打分的网站，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的一些那种餐厅的打分，然后有那种 大众点评， 类似于那种，那他是给教授打分的，所以我每一次在选课之前，我就会看看，哎，这个教授严不严格呀？他的风格是什么样啊？对。所以就是之前选课之前也会 有用吗？这评价 非常的有用，而且很客观，而且很客观。然后就是我会担心他这个教授的课程，我如果是很难去读下来的话，所以我会提前呢去找到这个教授，然后的联系方式会给他发邮件啊，我说我其实对您的某一门课非常感兴趣，那您能不能把上学期的就是课程大纲发给我，让我先研究研究。然后看看我到底适不适合，或者说是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好点的教授呢，都会把上一个学期的课程的大纲发给你，但他会说这学期我会有调整。对，所以就不能保证100%一样，但是你能看到大概的一个风格。 那这是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跟他做这样一个沟通，还是说你们双方都是可以就是互相选择的？就是说， 是可以互相选择的。对，有一些课程它会对于你的专业和你是不是修过另外一门课程是有限制的。对，如果你报了这门课，他看，哦，你看你的专业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建议你不要上这门课，他会告诉你的。 明白。 挺好，挺客观的。 是是是。你们同学之间会比如说对老师的教授的东西会有一些讨论吗？ 交流。 对。 会。就是有些人其实你能感觉到说这个教授他很严格，或者这个教授他打的分本身就不高，这个教授很 nice 啊，他们当地人呢也会这样讨论。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想问凯伊的就是，你看你在美国这个生活了应该有4年 啊，不到4年，3年多， 3年多。那你在去到美国之前和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就是跟你印象上有什么变化，或者说有什么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很失望，是吧？ 机场啊， 好破旧， 学校。对，我当时因为去之前，我觉得是美国大片啊，都是那种纽约呀、downtown 啊，对吧？ 对。 那种感觉，但是我一在这儿，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北京的 某个村， 七环八环以外，你在街上看不到，没有人骑自行车，没有什么公交车， 那大家都在走吗？ 我觉得开车， 骑马， 开车， 骑马那么 在西部你不没有车没法生活， 非常的热。然后当时我就看，哇，这就是美国。然后你一眼望去，没有高楼的，全部都是平房， 就大农村。 视野会很开阔， 视野会很开阔。所以当时这是给我第一个，我觉得视觉上的一个差距啊。第二个给我的一个就是味觉上的差距。当时因为德州它是离墨西哥边境很近， 是的，是的， 对，本来 南部 Taco， 对。塔口，对，本来美国就有非常多的墨西哥移民 裔的， 对，那我的那个州呢，又离着墨西哥那么近，就有更多的墨西哥的这种文化侵入，那所以在吃的这个上面呢，非常的发愁。 墨西哥餐，对， 因为除了 有些人不爱吃， 对，除了这个汉堡，去到中国餐馆，在我那个城市没有。就是离学校最近的最火的，就是每天学生下了课都会去那儿吃的，就是一家 taco 店。当时我觉得有那么好吃吗？ 尝试一下吧。 尝试了一下，还真的受不了。 我以为你要说很好吃， 真的不是特别好吃，而且他们有那个叫做 buffalo chicken wing， 就是又酸又 辣 又辣的那种鸡翅，红红的。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啊，他说是周二特价，我说 说那我要点一个很便宜、我吃完了真的吃了一块就给吐。 那这个是在他们当地算是名吃吗？啊，名吃， 就 特别推荐 长沙的臭豆腐 啊，北京的烤鸭， 烤鸭可能到不了 卤煮 吧。对，就真的我吃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三年下来，我现在回到国内啊，包括其实我在旧金山、自己开始会找了，就是从我最开始不爱吃、到现在我觉得哎挺好吃，我会想念了、这个过程其实 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对， 慢慢后来我发现哎真的还挺好吃。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习惯改变了， 习惯。对，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我觉得这个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啊，人生唯一不变的就应该是不停的改变。 没错， 是，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其实遇到过一些比较尴尬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确实也是去美国留学了，然后呢回来之后发现他好像语言都没什么精进，就是时间是浪费了。其实从这个现象就可以反映出有些人他其实在那边会浪费一些时间，他无法真正的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是、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个人吧。 对，就是个人， 就是有的人会选择就把自己圈禁在中国人圈子， 华人圈子，整天讲中文。 对， 有的人会主动的去接触白人、 我觉得你在那边应该会好一点吧，不至于那么多。 我还是头两年我基本上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然后第三年我工作了，我到了旧金山，大概旧金山的市长都是华裔， 对，华人多。 对，旧金山华人很多。那在那么多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当时其实有决定说要回国，但是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应该要回国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节点我应该要回国呢？至少我的口语应该是至少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交流的一个程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我说这种正常交流的不仅仅是在学校上，应该是在社会上， 当然 生活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在旧金山是去了很多的 volunteer 的一些活动，志愿者的活动、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计划，就是我当时还买了一个小的这种照相机、这个洗照片的照相机，我说我要攒够100个人，我跟100个无论是什么肤色的人，但是他的母语一定是英语，是华裔，有可能是墨西哥裔，有可能是白人、我跟他们去 hang out， 我跟他们出去玩，然后跟他们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看电影，无论 打成一片。 对，无论做志愿者 对， 我觉得就是 打成一片 然后每一次跟他们是以2到3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那我就完成了一个任务，最终我集了100多人 啊！ 当时把100张照片 又做了一个相册， 没有贴在墙上， 做了一个画面墙啊，相片墙吧， 相片墙，然后我就回国。 哇， 棒棒的！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 KK 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 对， 你觉得呢？ 而且生活过得很丰富精彩，对吧？ 没错，你看该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该玩的时候我就好好的玩。 对，其实就得益于他之前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然后呢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说这个计划真的很重要。 这个你去美国，因为学了3年多嘛，对吧？所以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学习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学术方向的一些东西，跟我们是本来国内的是有些区别吧？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啊！ 就给我第一个感受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我在一个工科学校，然后我自己的性格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外向的所以我在班里边算是比较能说的，尤其是演讲 善说， 对，我很不怵。但是当我第一次在美国上课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站在讲台去阐述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主持人 啊， 每一个人都是现场的记者。 没错， 对，他们特别能说。因为我们那个有就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就是也有正常的。 我稍微打断一下，就他刚刚说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的手指指向了我，发生了什么？ 自然， 没， 我那个年纪大是老爷爷。 OK， 好，你继续，开玩笑， 70、80那种，你好意思？ 这其实在美国就是。这个研究生其实他不分年纪的，你可以就是再回来一块儿。 没错。 那我想说的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他们真的表达自己观点能力都非常的强，声情并茂。可能我刚到美国，我语言不那么好啊，没有完全能听懂，但是光看到他们，我觉得哇，好能说。 你知道，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老是在想，我说为什么国外的这个酒吧文化就比我们好那么多？就是你说。一进去看他们整个就是氛围都很好，因为他们每个人社交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强，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去吐，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你经常看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些老外开的酒馆，今天你过去的时候他们一帮人在里面聊，明天看还是同一帮人还在那边聊得特别热火朝天，就 每天 都聊不完的话题，就各种各样的话题。 所以三个是一个泡吧的男人 我就想说 他刚刚在说酒吧的时候，我一直在笑。就是我就说，因为我们俩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到什么酒吧呀，什么扯到别的。我觉得他三句话离不开酒吧。 不是不是， 真的。 因为比如说我练口语，得益于在酒吧里面跟美国人聊天，你知道吧？对对对，因为 扯远了， 很多人都是这个借口。 对，因为我正好认识一个。之前在美国 CBS 做过主持人的一个美国人，他现在在北京开了一家酒吧，然后呢，毕竟是算是同行嘛，对不对？跟大家多去交流交流，然后他就很有意思。我本来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说你们美国人都这么健谈吗？果然他的朋友一个个都是很能聊。就你口语如果说 一般的话， 对，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真的不太好意思跟他们多说话。对，他们也不会把你当外人，就讲得很快，你知道吗？特别快，有时候特别会故意的把一些东西给省略了。这个你会有一开始会有这种语言的这种紧张感吗？我觉得 其实包括在酒吧也是，就是在美国很多酒吧，你可能在酒吧想认识新的朋友，如果在美国你就直接打招呼了。美国英文打招呼的方式就很多，对。当然在中国可能你会心里打鼓，哎，我要不要去啊？ 那我们就先举几个例子。 你要模拟是吗？ 对对，现场来 来 来， 看到这位。 不，你就现场的跟 大美女， 跟我们的那个 最简单的就是 What's up 啊 What's up Hey man Yeah How's going 和 How's your night、对，就是很多的方式，就不仅仅是 How are you 就不局限 How are you doing 对 How are you doing、就是其实这个其实让我触动也很大，就是美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特别的 多样化 而且不害羞， 对，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其实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让我感觉特别深刻印象就是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就是在中国，我们无论是高中也好还是上大学也好，我们学习的方式是我们学习一些优秀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读一些名家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可能回答问题是他的文章怎么写得好，中心思想是什么，主要内容是什么，表达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的一些情况。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周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方向。那这个时候教授就会给大家发一些已经发表论文的文章，那么每周的一个作业叫做这个 critic paper critic thinking paper， 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文章。 好直观 的。对，那这篇文章是要让你干嘛？是让你挑这篇文章的错 啊。 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说教授，这个文章都已经是发表了，发表在期刊上了，还能有什么错吗？他说发表了一定也会有错呀，大到可能说是他的一个观点，他找的一些论据对于支持他的观点可能不足以，小到可能就是他的排版让读者不方便阅读。所以每周我们写的篇是就是拿到这些名人或者说是发表的文章，我们开始就想他哪写的不好，他哪写的不对， 就所谓的鸡蛋里挑骨头。 对，当然这个有一点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 发现 就是更深层的问题。我们不要惧怕权威，他虽然是权威，但是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只要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在课上讨论。 就是不要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名人啊，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大家，他就不存在错误，或者说他就他所说的话，他的文章就一定是权威。 对，他们默认就是你一定是有错的，就一个是找对的，一个是找错的啊。 这就是不同嘛，找不同。 中国人比较和善， 但也不是完全是错，就是可能整个篇幅他一定是有好的，会二八开或者是三， 就是会更好，怎么样会更好？ 对，他哪儿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对。然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第三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的领导能力，就是 leadership，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在高中初中也都没有的。他们其实leadership 就领导能力，就是这件事情我虽然不会做比如说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能领导，我能管理一帮医生我可能不是学这个工程师出身的但是我可以带领一个 team 去完成一个 project 我不是踢足球的，我也带足球队 或者我踢的没有你好，但是我能 指导你 。所以说就是这两年的学习让我感觉到美国做学问或者说美国培养的人才是要有三方面的能力的。第一个就是演讲能力，通过演讲能力。第二个就是批判性思考。第三个就是领导能力。我觉得这三个能力是贯穿美国整个的一个教育体系当中，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因为我接触过嘛就感觉他们的这个自信心啊 谈吐 真的是由内而外的。 对 就是他们不惧怕包括他们跟咱们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并不会说几句中文，但是他会很大胆的跟你来交流。 对 他也不会 shy 对 吧。 但是我们其实这种 shy 的话好像东亚的民族都会有。对， 我觉得是对，应该是民族文化的 对 ，country blood。 而且其实 比如说你跟一个外国人聊天、嗯、啊，你说完英文，你可能会特别自然的说一句，哎，我英语不好、嗯、 对 但是你跟外国人说中文，我说你会说中文吗，他不会说我中文不好，他说我会说一点， 对 这是最大的区别， 没错， 我们就是说了很多、哎、 怕心虚，我觉得主要是心虚， 但人家说我说成这样，但我还就是会一点 就是由内而外的自信，还是那句话， 对嗯，好吧， 好的，那我们前面呢聊到了这个选学校哈、啊，选专业，还聊到了这个奖学金等等一些问题。 嗯、 那最后我想问 KK，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特别是在这个接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选择的这个方式应该都是突击，我觉得 是 最后一周啊、彻夜未眠，然后泡图书馆。所以在美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人性都是一样的也是这样，但是我在那个学校它其实的图书馆是24小时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嗯、 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不一样，就是可能在中国大家泡图书馆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堆一摞书然后埋头在那去学， 嗯， 但是在国外不是这样，你这样能看到大家做这个 teamwork 做小组作业、 嗯、 那可能一个人会约一个会议室，他们图书馆会有会议室，还有那种带电脑的那种学习桌、 嗯、 那可能一个小组的人约一个这样的会议室，然后旁边会有那种黑板、 哦、 你就经常看到大家在那儿特别的 讨论 啊，这是一类、 嗯、 还有一类就是他们会做一些那种调查问卷、 嗯、 所以你在图书馆无论多晚都有可能被一些其他专业的同学去让你做一些调查问卷，我就被问过，问我说觉得美国的这种军事做得怎么样？ 啊， 就我也是满脸问号，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就给他答了。 对， 其实就是我想说，大家都会突击，只不过可能学习方法和这个期末考试的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这至少更丰富一些了，好像，对吧？相比较我们之前的一些学习的方式而言，对不对？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KK 同学跟我们分享很多在美国的之前留学的非常丰富多彩的经历哈，也是希望这些经历能够给我们同学们带来一些这个启发或是帮助吧，对吧？ 没错。 最后再来让 KK 跟我们就先不说了吧，我们到时候在微博上面公布一下 KK 同学有一个这个公众账号，对不对？ 对，我自己的公众账号可能会写很多包括我在留学期间的一些见闻啊，对于美国文化的一些感受啊， 嗯， 有的时候我会在上面录一些小视频教大家说一些英语 哎，经历， 那这个账号很棒啊，很棒。 嗯，没错。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 KK 光临我们的节目。 我是西门， 我是一涵， 拜拜。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It's gonna be